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集，疑惑。 之所以元修可以做皇帝，是因为老大疯了，老二暴死。 有这种事儿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皱眉不说话，在想天尊怎么总能碰到这种事情。 而之所以会疯会死呢，要从上一辈说起。 八王喝了口茶，似乎准备长篇大论一番。赵真拖着下巴趴在书桌上听。 皇叔，这事情复杂不？ 其实也不算，当年太祖废过他一个皇帝，知道是谁吗？ 展昭打了个哈欠，他完全不关心这种事儿。白玉堂也不清楚，公孙端着茶杯喝茶，准备听皇室秘闻。赵真歪着头，从案头的玻璃樽里边拿出他养的小乌龟来，放在桌上逗着玩。 是四皇子赵廷美吗？ 正是，太宗当年诬陷赵廷美与卢多逊联手，暗中集结人马想要造反，判了他发配之罪。 展昭见白玉堂一直闷闷的，就对他挑挑眉头。 直接说是诬陷了。 赵光义为求皇位不择手段这点事儿，宋人都知道了。 太子赵元佐跟他叔叔赵廷美感情深厚，赵廷美被发配之后，他一直向太宗求情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赵廷美年纪轻轻，离开开封没多久却突然死了。 貌似有传说是被害死的，原来死在发配的路上。 多大年纪？ 不到40。 那的确是死得蹊跷了，当然也不能排除水土不服突发疾病。 叔叔死了，侄子疯了，有些奇怪啊。 元佐发疯其实还有其他原因，因为争宠。太宗太过疼爱次子赵元喜，对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关注，其实也可以理解。赵元喜生得高大威猛，而且十分聪明，的确是有帝王之相的。只可惜27岁那年上朝的时候，突然说心口疼，请来太医给把个脉，就死了。 心口疼？他先天不足吗？ 当然没有，身体好得很。 死得蹊跷，他是不是乱吃什么东西或者中毒了？ 公孙作为一个郎中，总觉得这些皇子皇孙们日子太难过了，简直防不胜防。 问题出在他媳妇身上。 听八王的语气，似乎是进入正题了。 元喜年轻有为又得宠，日子过得春风得意，什么都好，偏偏喜欢上个不太合适的女人。 不合适？ 第一次听人这样描述一个女人呀。 娶妻求淑女，普通人家尚且如此，更何况皇家。赵元喜那么得宠，日后是可以做皇帝的，那他夫人不就是皇后？就算没有淑女，平凡一点，贤惠一些，或者索性找个性格独特的才女，再不济找个娇蛮任性的大小姐都可以接受。可这张夫人偏偏是个妖女。 妖女？ 这位张夫人来历可疑，家里父母双亡，独自从异乡来到开封，开琴楼维持生计，倒是弹得一手好琴。这女人吧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据说魅力独特，若论漂亮，这世上是只有更漂亮，没有最漂亮的；若论能干，这世上已是只有更能干，没有最能干的。按理赵元喜见过的女人多了去了，什么美女没见过，偏偏就被这个张夫人迷得死去活来。 她可能出生贫贱，但为何说她是妖女啊？ 赵元喜是典型的不爱美人爱江山的类型，勤政又雄心勃勃，从未沉迷声色，太宗对她很放心，她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错。但自从恋上张美人，将她接回府中之后，元喜就变了，变得浑浑噩噩，有时心不在焉，表现也差了起来。 毕竟是年轻人嘛，偶尔玩物丧志一下也可以理解。 但有人就告诉太宗，张夫人是妖女，她经常会买一些黄纸香蜡，还会在自家院子里养一些毒虫毒蛇，家里更是供奉邪佛，她将袁喜的府里种满了桃花，不知道她用的什么方法将那些桃花种得妖娆异常。 桃花？ 众人可算听到一样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消息了，当然了，只是种桃花也说明不了什么。 那位张夫人在院子里焚香祭拜，没日没夜的念咒，赵元喜却是不闻不问，且还对她宠爱有加。她原本家中也有美人姬妾，且好些出身不俗，本也得宠，但自从张美人来了之后，赵元喜对别的女人不闻不问，只是对张美人一心一意，且张美人嫉妒心重，脾气又暴躁，凡是看不顺眼的妾室就吩咐手下狠狠责打，有几位美人甚至因此丧命。这些美人家中都是有背景的，不少姻缘乃是有利于赵元喜日后接掌朝政，是太宗亲自为他选定的，这下闹出人命，如何跟那些重臣交代？皇上在朝堂对赵元喜提出要他将张美人驱逐出开封，元喜竟然和太宗争吵了起来。 这么严重？ 太宗一气之下痛斥了赵元喜，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原本八面玲珑的二皇子元喜，就因为一个女人得罪了不少人，差点把自己的前途都搭了进去。 这位二皇叔够离谱的。 最离谱的不在这里，有一件事直接触怒了太宗。 什么事？ 张美人竟然让二皇子在清明节的时候为他开坛设法，给他死去多年的父母招魂。据说当时场面非常诡异，他将他父母的骸骨埋在院中的桃花树下，让二皇子念咒招魂，还让他服用了不少自己炼的丹药，吓得二皇子身边的太监连夜进宫告诉了太宗。太宗震怒，下令将张美人抓了起来关进大牢，将元喜带回宫中关禁闭，同时一把火将二皇子府中的桃花都烧了。 之后呢？ 之后出了奇怪的事情，皇上请来了御医和当时最有名的术士，也就是预言先皇可以登基的术士，进宫给二皇子诊治。御医说二皇子吃了大量对身体不好的丹药，给他开了药剂，二皇子吐了三天三夜，最后神志似乎清明了不少。二皇子清醒后对张美人竟然不迷恋了，于是皇上就更加确定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好儿子，是被妖女给迷了才变成这样。 这么悬的吗？ 那位术士看了士兵从二皇子府中找回来的一尊古怪佛像后告诉皇上，这位张美人的确是妖人，擅长巫术，那佛像也是巫蛊像，而从佛像的底座内术士找到了一张用血写的生辰八字，是属于赵廷美和赵元佐的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忍不住啧舌， 是那位张美人下咒害死了赵廷美，弄疯了太子赵元佐。 他大概是想确保元喜能登基为王，他牢牢控制着元喜，也就牢牢控制了天下。那位术士说这种咒语叫桃花咒，而那位张美人很有可能是信奉桃花娘娘的巫女。 众人都无奈摇头，赵元喜还真是弄了个了不得的女人回来。 太宗原本想下令烧死他的，但是元喜求情了。 难道赵元喜和那位张美人是真有感情？ 元喜说念在夫妻一场，饶他一命吧，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，为了避免那位张美人再害人，要对他用刑罚。 什么刑罚？ 毁去双目，割去舌头，断其双手。 还不如杀了他呢。 可在行刑前却出了变数，张美人被查出有了身孕。 哟，这可是龙子皇孙呢。 太宗命人将他先囚禁起来，等生完孩子再说，但是元喜却执意要立刻行刑，还说就算有身孕留着肚子就行了，要双手双目没用。 这么狠，该不会咒死他兄弟这主意是他自己出的吧？ 八成是。可为什么 不一开始就索性烧死他？那时还不知道他怀孕吧？赵元喜留着他的命有什么用？ 没引起太宗的怀疑？ 谁知道呢？反正太宗没调查这件事，并且按照元喜的意思，三日之后行刑。可谁知没到三日，突然降下天火，一个大雷劈下来，正好点着了关押张美人的屋子。大火熊熊，侍卫想进去救却救不了，只能听烈火之中张美人大喊： 赵元喜，你这负心人！我替你用醉心花铲除了跟你抢皇位的人，你却用完绝气。这江山社稷不是你的，你一辈子别想当皇帝。还有你欠我的桃花债，终有一天会还，我在阴曹地府等着你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